好，第二节翻嚟啦。嗱，上一节咧就带咗大家去克罗地亚。咁虽然咧就主要系一个景点就系普利维采湖，咁但系咧都其实都值得大家搭十几个钟头飞机去嗰度嘅。好啦，阿妈，你觉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嘅为人中意北上定南下多啲咧？ 我谂北上啩， 系啦，咁啊，当去完呢个克罗地亚嗰个普利维采湖同埋萨格纳布之后咧，咁我就真系北上，就去就搭巴士去另外一个国家，就系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一样，都系一啲前南斯拉夫嘅国家啦。咁我咧萨格纳布嗰度咧，我就好似之前咁样嘅计划啦。咁住正咧系一啲交通枢纽，咁喺一个长途巴士站嗰度咧，咁就隔篱咧咁样酒店起身啊 check out 之后咧就即刻搭长途巴士咧就两个几钟头咧就已经就去到咧斯洛文尼亚嘅卢比安纳城嗰度啦。咁卢比安纳城嗰度咧咁当然啦，都系住喺一啲长途汽车交通枢纽嘅隔篱，咁所以咧摆低行李咧又可以即刻開始行程啦！我記得嗰日咧就一早就七點幾起身，咁去到 Lubiana 咧就都係十一點啫。跟住咧又再搭長途車去一個人間仙境，叫做布萊德湖同埋布萊德城嗰度啦。咁、我哋係啦，又去一去片啦。我哋 大家好，今次咧就嚟到斯洛文尼亞嘅一個人間仙境，叫做布萊德湖啊。咁為咗保育嘅原因咧，咁湖上邊嘅船隻咧全部都要用人手撐嘅。咁但係主角當然係湖中間嘅一個非人工小島，亦即係聖母升天教堂嘅所在地啦。而湖嘅另外一方咧就係布萊德城啦。呢、這個城堡咧係斯洛文尼亚里面最古老的城堡之一，咁里边咧有一个缪斯人咧，就将青铜时代至而家嘅历史咧都保存咗喺度嘅。斯洛文尼亚最古老的城堡布莱德城堡，这个城堡其实都是防守性的城堡的，而建筑风格就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城堡之后咧，就马上坐船咧，十五分钟到咧就嚟到布莱德湖中间呢个天然小岛嘅教堂嗰度啦。咁而家带大家睇下呢个教堂系点样嘅。 刚才一次过带大家去睇咗呢个布莱德城同埋布莱德湖啊，咁或者亦都有一啲译音咧叫做碧湖啊咁样嘅。嗱，咁但系嗰度咧，咁其实我当日去嗰个钟数咧就去迟咗嘅，因为咧十一点几我先喺卢比安纳嗰度咧起步，咁去到咧就两点几，咁嗰下昼咧，咁其实个阳光已经系背光噶啦，冇咁靓嘅。嗰一度咧，咁其实咧最好咧就一大朝早去，中午前去到咧，咁又嗰个影出嚟嗰个效果咧， 会唔错嘅。咁 阳光系太过强烈显出嚟嘅嘅啲环境就冇咁靓啦。 系啊，因为同埋佢最近要系佢已经背咗光，咁见其实个倒影咧，咁又系遮咗你好多视线。 咁比如夕阳嘅时候会好睇啲咧？ 夕阳都唔得。但因为佢始终系背光佢个效，佢嗰个 angle 系唔好啊，嗰度系啊，咁所以其实之后翻睇好多旅游书咧，都系话咧，咁其实最好咧就要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前去到，跟住就影相就影咗嗰个湖中间嗰个小岛先，跟住你先再上去布莱德城，跟住再撑船去，咁就唔错啦。因为如果撑船去到嗰、那个湖中间个小岛嗰时咧，啱啱黄昏又唔错嘅。咁但系如果你远睇嗰个小岛咧，咁就一定要系中午十二点之前咧，咁就最好啦。咁另外咧，嗰、那个布莱德城咧，咁其实都好多嘢睇嘅，除咗有啲展品之外咧，咁有古代嗰、那个印刷技术啦。咁同埋咧，剛才咧見到有一個好似 opera 咁樣嘅嘢嘅，咁其實係有一啲好似攞兩把劍出嚟咧，又比試啦，又跳舞啦，咁嗰啲咧，咁其實係一啲東歐好有東歐風情嘅一啲表演嚟嘅，咁相當之唔錯。咁但係咧嗰個地呢一個旅遊區咧，食嘢就認真就麻麻啦。咁主要咧就係、 是、口味唔啱， 係口味。主要咧就兩樣嘢，就漢堡包同埋嗰個中東嗰、那個燒烤嗰、那個卷餅啊，那個卡巴嗰啲咧。咁如果你覺得唔係好中意食肉嘅話咧，或者係之前已經食咗好多餐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咧就叫做辛苦啲啦，咁可能要帶定少少嘢食去啦，即係嗰食物咧個種類咧始終係選擇咧就非常之少咁樣嘅。 哦，咁純粹去影靚景咧都唔係講食噶啦。 係啦，咁同埋咧，喂，同埋嗰個小島中間咧。中间咪有个，其实系一个教堂嚟嘅。 哦， 咁咧，我片里边咧有咁 大家船，然之后又一个中间， 中间系啦。咁嗰度咧有99级楼梯。咁如果你相传咧，如果你可以抱住你嘅情人咧，就由第一级跑一口气跑到上去咧，咁你嗰个婚姻咧， 我应该冇问题。 系啦，嗰、那个婚姻咧就相当之美满啦。 咁我唔要两样。 咁我如果中意个肥咁点？ 唔系，总之你抱住佢跑到就得。 肥系咪难啲喎？ 你做边跑都有， 即系就算好 一级，即系同肥嘅冇缘咧， 唔知啦。咁 呢个你嘅问题， 唔系话有啲人抱住个肥嘅，即系总之同肥嘅都上唔到 咯。诶、哎，唔系咁你去唔去嗰度？咁你可以去呢、這 个肥抱翻嚟都得噶。 唔系你可以去日本宫崎县嘅青岛神社求姻缘。 哦， 咁咪得咯，系咪？邓翻云或者可以去到法兰克福咁，都有条桥俾你挂啲锁喺度，咁样去 OK 嘅。咁啊，同埋斯洛文尼亚都有噶嘛，稍后我哋再介绍啦。咁啊，都系啦。咁去呢个布莱德湖同埋布莱德城，一定要上昼十二点钟之前到达。咁同埋咧，佢喺嗰个卢比安纳嗰、那个长途巴士站嗰度咧，咁其实有啲套票买嘅，咁你可以一次过喺嗰度买套票连埋巴士飞咧，咁一次过玩。咁同埋除咗呢两样嘢之外咧，咁其实嗰个区咧仲有一个叫做睇又睇瀑布嘅，有一个地区咁咧，但我就片冇攞出嚟，因为咧同日本嘅奥入濑溪流咧就太似啦，咁所以咧就迟下先介绍，或者同日本嗰个高千穗峡咧就太过相似，咁我就唔喺呢度咧就介绍啦。咁同埋咧，我就建议咧就唔去嗰个地方嘅，因为如果你去埋咧，咁其实一日咧就唔够时间，因为其实真系睇嗰啲 瀑布 喺嗰个峡谷里边睇个瀑布先嘛。咁其实都唔一定要去嗰度睇嘅，咁但係呢、這个布莱德城同埋布莱德湖呢 就值得去睇， 一定要去呢个斯洛文尼亚去睇啦。咁同埋呢呢个呢係斯洛文尼亚嘅一个 icon 嚟嘅， 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係啦。咁阿 Mark 咁下次旅游有冇諗住去呢、這个冲出亚洲去呢度啦，不如我哋 上北啦，向北行係咪， 睇有机会去北上啦， 北上係啦。咁因为其实 如果東歐嘅話咧，咁其實我都覺得咧係一班人咧、就好玩啲嘅，互相喺度影相啊，或者分開行程又得嚇，一齊玩又得。好， 嗰度多唔多聽到普通話？ 咁又唔多喎、啊。 咁即係好地方、啊、都係。 係啊，真係唔多、啊、普通話近乎冇，反而廣東話我聽到。 哦 有好多人会用广东话叫我同佢哋 影相， 影相系啦， 即系仲未去到嗰个地方， 仲未去到 即系普通话嘅地方， 可能我就 迟啲 撞唔到咁解啦，咁就又唔系话未叫做未去到普通话嘅地方，咁 可能系中国嗰啲旅行都唔未必去到咁远啦，暂时 唔系都以我所知会有嘅，会有嘅，不过可能。 但 是始终 而家嘅热血嘅地方， 因为而家东南亚就你讲普通话真系 慢过日本， 无敌噶啦已经，即系可以唔使讲英文啊，讲其他语言。 好啦，咁啊，斯洛文尼亚嘅景点咧、当然唔止咁少。第一次咧，我同大家讲咗，我会带大家去一个洞嘅，究竟咩洞咧？ 哇！ 咁而家去片睇睇。 各位观众大家好，而家我身在嘅地方咧就系斯洛文尼亚嘅波斯托伊拿洞穴啦。咁首次有人入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1818年啦。咁而家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旅游区嚟嘅。 好啦，另外一个景点波斯托纳钟乳石洞，咁咧呢个地方咧就多啲普通话啦。咁但系咧佢嗰个佢其实系咁样嘅，佢系你要跟一个导赏团，跟住咧就去入呢个洞穴岛嘅，系啦，咁有意大利文、有英文、有德文，好似呢三种。日后唔知会唔会再增加啦？咁同埋咧，呢度咧，你片里边咧，唔知大家观众有冇留意？咁我就虽然系着住件短袖衫，咁但系嗰度嗰个气温咧，其实系接近系摄氏度9-10嘅，都几冻嘅， 都几冻下，系短袖衫啫。 即系走咁，其实所以咧，佢入场嗰时咧。其实佢有个号可以租俾你嘅，唯一你可以带定件衫入去嘅。咁如果譬如身体差少少怕冻嗰啲朋友咧，咁就要 9-12度咁 先准备，要有啲准备去睇下啦。咁同埋嗰度咧，嗰个里边嗰个灯光咧非常之足够， 咁睇嗰啲鐘乳石嘅，咁 好靚嘛， 係啦，非常之靚，非常之宏偉咁，但千祈咧就唔好摸啦，梗係。咁同埋咧，你其實我覺得最好睇咧，就唔係邊行邊睇嗰度，係搭你嗰、那個火車仔入去嗰度，即係嗰啲火車軌好似以前我哋麗園嗰啲車仔咁嗰啲，幾得都幾得意嘅咁，但 係懷舊下啦， 係啊，懷舊下咁，但咧你。keep 住你身邊嘅所有物品啊，呢啲咁樣嘢落去條軌， 因為都好快，係 咯， 行得好快，我見到你行得 行得好快，唔係嗰個段片就快鏡嚟嘅。咁、但如果你中途跌咗嘢，就唔知點樣同你揾啦。咁所以咧喺嗰度咧就要大家留心呢樣嘢咧， 保管自己財物。 係啦，同埋一坐上架火車嗰時咧，已經要開定部攝錄機啦、因為嗰段路始終係我覺得全個 area 裏面最靚嗰度嘅，係啦。反而你有得俾你慢慢行嗰啲咧，就冇咁靚，係啦。咁好啦，咁呢一節咧又完，下一節咧繼續由呢個斯洛文尼亞。